做关爱青年计划，你就能找到一些非常好玩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节目叫做十点答录，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赵雷。 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今年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我们在植树节种的树都能好好的健康的长大，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每年北京的十月都是会刮沙尘暴的，就那段时间大家出门都得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一张嘴恨不得就能吃半斤的沙子。所以呢，我不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或者是在我们下一代再碰见这样的状况。所以呢，我呼吁大家都跟我一起多植树造林，绿化我们的城市。 走过了这一片青草坡，有棵树在那儿等着，它守着你和我的村落，站立成一个传说。山楂树开满了花，落在你羞涩脸颊。山楂树开满了花，我等你一句回答。可是我先走了，纵然太不舍，别哭我亲爱的，你要好好的。在时间的尽头，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微笑着。 夜晚的心情，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晚上十点钟，准确的时间来到了22:04。欢迎各位亲爱的你们走进十点答录机的世界，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会跟大家团聚的难得相聚的缘分。北京的天气说变就变了哦，你能感觉到吧？如果在北京生活的朋友们会感觉到今天的天气骤降，就像深秋的北京一样，还落了难得的雨。每一个人都会在空气当中感觉到冷的味道，也想到了取暖这个字。今天晚上对于我来说过得很有意义， 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跟家人吃了牛肉面，还听了我的同事戴毅唱的歌曲，还吃了韩丽，我的同事，她的妈妈做的爱心的晚餐便当，就想起了很多在雨夜的时候我度过的那些生命当中的片刻，总之很暖就对了。我真的很有这样的感觉和想法，也是想把这种在冷雨夜这样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天气和环境之下，放好听的歌曲，有温度的歌送给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我是周准，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生而不同的十点大陆记。首先请容许我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这样有帮助我们之间互相的沟通。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看到的这张小小的矩形的板子，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第二种方式，你快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这是一个有爱的微信公众账号，我在这个公众账号里坚持跟大家说了大概有6年的晚安亲爱的，是不是很棒？是不是要点赞？点赞就对了。第三种，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第四种，就是可以下载 APP 花椒，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了。刚刚我说吃了牛肉面，又吃了韩丽妈妈做的爱心的晚餐便当，一点点啦，没有那么多啊，其实吃是非常幸福的感觉，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冷冷的下着雨的北京的深夜里，如果有一个温暖的饭菜摆在你的面前，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可以是火锅，可以是爱人亲人做的一碗热腾腾的面，是不是很完美？那今天晚上我也是准备了超级多好听的歌曲，这些歌曲特别适合在夜晚，特别是冷雨夜静静的聆听。我也希望在互动听歌的时候说出你听歌的感受，也想一想那个独自你一个人或者有爱人一起取暖的冷雨夜的感觉。第一首歌有很久很久的年头，熟悉吗？这个旋律，姜育恒先生，这首歌的前面有一大段的道白，说的真的是贴入人心，让我们的人心变得暖暖的，有爱可以传递。今天晚上4月3号的第一首歌曲，姜育恒先生，有空来坐坐。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是否还寂寞？ 怎么伤心话还没有说，请你有空来坐坐，来坐坐，朋友，明天要往哪儿走？我们都把做梦的时间用得太久，没有空执着，没时间掌握。 小到在同一个便利店都可以遇到一个人很多次，大到也许你们没有缘分再见第二面，既然是朋友就要说心里话。谢谢每天晚上大家来十点大陆记，当朋友交心聊天， 我们都把做梦的时间 姜育恒先生在深夜电台冷雨夜里送出第一首有空来坐坐。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 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跟听众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二维码，如果你正在可以用视频观看我的节目的话，请迅速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加这个人的关注之后，注明十点答录机的听友，就可以跟所有的在这个夜晚敏感真挚纯真又喜欢夜色的朋友一起交心聊天。十点答录机第一首歌，刚刚谢谢姜育恒先生如此深情的道白，让这个冷雨夜变得不再寒冷。如果你的房间没有暖气了，希望你对自己暖一点，听听我的节目，让自己的身体还有心灵变得逐渐的被温暖占据。见字如面是一个环节，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群体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听友每天晚上都会留言给我，说一些温暖的话，让我们的这个群非常的热闹以及充满了爱意。这位朋友叫做宋温暖，他说，我愿化作一场春雨，为花儿洗净委屈，为绿叶增添素衣，被生活热爱，被岁月歌颂，被你留在身边，送给十点答录机。谢谢。还有很多的朋友留言会淹没在这样一些留言的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多很多的朋友。其实夜晚是可以聚合人的情绪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个背景当中，每一个人悉数登场分享自己的心情，但是我真的可以相信，在夜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真实的。孙小果小宇宙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我们在哪儿都能在一个频率遇见，这个频率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一起分享心情和音乐，一起成长，这感觉很好。他还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记得我一进电台的时候，我的右边的工位是韩立的，韩立就给我写了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时我还不明白，说还有一件小小的嫉妒，说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做3个小时的直播，哼，现在不一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跟大家聊天交流。刚刚姜育恒的这首歌曲有空来做做，是不是感染了我们内心许多许多的部分，那是友情爱情亲情所有的汇聚。当然在夜晚，这些不同的情感会分饰开来。那冷雨夜第二首歌是哪个歌手的声音呢？那一定是入耳朵很高的声音，我放前奏你们听听看。在我国台湾有很多很多厉害的歌手，不管是音域音色以及二度创作的表达，都充满了自己个人的味道。 Alain 就是其中一位，这首歌曲叫做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忘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你一定心中有数，查无此人，寻人启事，遇见拿着爱的号码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你吧，虽然你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由周准，我是北京人民电台的主持人，欢迎光临我来为你带来的深夜电台之十点答录机。不管你是第一次看到我，还是经常会在广播当中听到我的声音，我都非常的荣幸。在这样一个北京的冷雨夜里呢，我们听一些有质感的情歌，然后温暖我们彼此的内心，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现在暖气都已经停掉了，对不对？因为这样的天气，大家在这样的空间当中，也许会开空调，也许会用暖宝，也许会开小太阳，就是人在暖的地方会放松，你觉得是吗？我真的希望十点答录机能够营造一个非常暖的空间，让所有心里面寒冷或者表面寒冷的人都自内而外的产生温暖的感觉，不管是一个真挚的微笑，还是一个善意的拥抱。刚刚那首歌来自于 Alain，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是适合冷雨夜来听的好歌。那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听歌取暖之十点答录机，想必在电波那端或者视频那端的你正在手写歌单，对吗？非常感谢，我觉得见字如面，每天写写字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能让你静心回到那个用纸和笔传情达意的纯真年代。那么第三首歌，我们掌声有请周杰伦。说了再见，有时候说了再见会再见吗？再见其实想我再见到你，再换种语气，再见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是吗？这首歌也适合在冷的雨夜来听，不管杰伦的表达曲还是词的刻画，都深刻表达了一个更高级更深刻的情感故事。我希望你由内而外的温暖，笑由心生，见字如面。 天亮了，雨下了，你走了，清楚了，我爱的遗失了，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想要放放不掉，泪在飘，你看看你看看不到，我假装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办不到，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口红打在左脚，而你我找不到，若角色对调， 想曾经的我们了，你呢？你还好吗？这些年，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必须接受，我们没有相爱过，一直是一个让我无法释怀的人。 雨下了，你走了，清楚了，我爱的遗失了，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在飘，你看看，你看看不到，我假装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办不到，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

停的心跳声，却也跟着黑夜无声。我终于能和你慢慢每一天，就算回不去这世界，绝不会后悔。一个从未见过的你，却让我无止无尽为你。一件不可能的事实，现在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我们终于在一起， 会有一些演出，他走到哪里就会带来一场非常瓢泼的大雨，让这个城市变得湿润。希望你的眼中永远有湿润的部分，那个湿润的部分是感动的眼泪和纯洁的内心。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在这样一个深夜，希望十点打路机带给你不一样的视觉和听觉的体验。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是你们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的名字叫做周准。好多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问我，哎，今天怎么又戴帽子了？因为寒冷，二是因为头发是这样的，你们接受吗？ OK， 我也有点热，我摘下我的帽子。刚刚那首歌来自于萧敬腾，名字叫做你。那个梦里经常出现的人会经常在你身边出现吗？其实好多人会说这句话有点自相矛盾，干嘛每天可以在现实当中见到他，在梦里再相见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对不对？你白天思念他，晚上就会在梦里跟他尽情的聊天在一起。希望这首歌曲能让我们的晚上变得不太一样，有各种的情感分饰，但是我们会总结一下，很多的情感都会归结到爱情上面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适合在冷雨夜听歌的好的典范。林俊杰呢，他是有独特的音色辨识度的，而且林俊杰的旋律非常的优异，而且他改编的能力也很强。很多的综艺节目说是行走的 CD， 就是说他在现场演出的水准和在 CD 里听到的是一样的，是对他至高的评价。大家都不会忘记海蝶时代的林俊杰 GG 林俊杰哈、啊，捧了很多的奖项。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他自己谱曲，而且我看到了一个我们非常敬重的名字，吴庆隆，是我国华语乐坛非常厉害的键盘手以及编曲大师。那这是所有的优质的保障。那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什么呢？名字叫做关键词。那属于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属于你们之间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信任、猜疑、放心、微笑等等的。 好好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 是块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不足以收拾，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 这首关键词，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接下来我要放的这个组合，在我国香港乐坛真的是叱咤风云。很多人说我国香港乐坛没有摇滚，直到这个乐队的出现啊 ，Beyond 乐队的非常多经典的曲目，会被我们在青春岁月当中不止一次的唱到，不管是组乐队的朋友，还是喜欢弹吉他的朋友。很多经典的旋律会在我们的耳边不停地反复地播放，我真的相信现在在大家的手机播放软件当中，在 APP 各种的视听软件里，一定有几首黄家驹以及 Beyond 的歌曲。在这样一个冷雨夜，我特别准备的这首真的是让我觉得一听再听都充满了留恋以及回味的歌曲。你猜我会放哪首？有没有猜得到的？听它的前奏吧。黄家驹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啊，然后在这样一个冷雨夜，大家以为我会放冷雨夜对吗？这首歌曲更有一种大爱的表达。那些年你听过黄家驹，听过 Beyond 乐队有多少的歌曲，你都记在心头吧。听听这首在冷雨夜十点大陆机奉献给你的 情人。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盼望我别退后会共你在远方相 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十点大陆机，我们的时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我抬头一看，22:49了，这样一个冷雨夜我选的歌曲你还喜欢吗？谢谢丫头的回复，他告诉我说回忆经典，静静的聆听，确实有好歌在夜晚会发光，声音也是会再度被感染到，在这样一个冷冷的雨夜，有一种凝聚的感觉会在我们的心头慢慢的升腾，这就是音乐的力量，电台的力量，

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4:32，今晚的冷雨夜情歌暖场题目叫跟各位 say goodbye。 我选的歌曲你们都喜欢了吗？我看到了简妮发的这样的感叹，谢谢你喜欢节目做的所有的工作，我也希望所有在夜晚相聚的人都有一颗纯真的心灵。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先生的经典的作品《光阴的故事》，要谢谢这三个男主角啊，佟大为、黄晓明、邓超。希望我们身边有朋友可以一起做事情，希望可以看到像陈奕迅先生拍那支 MV 一样，路易之都在的时候，大家一起做事情的时候，把一张信用卡扔在桌子上说给你去吧。也希望所有的爱都圆满，希望所有的友情都长久，希望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以及未曾谋面的陌生人身体健康，心中常驻芳华。最后一首歌也是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没有烦恼，开心快乐。忘忧草送给你们，祝你们晚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拜拜。 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